我还舍不得告诉你， 还舍不得说， 太好听了。他到底叫什么呢？ 今天你们大伙来找来，保保你们的耳福啊！我老婆这个外号 错不了， 注意听啊！ 叫什么？ 长下耳音来。我老婆这个外号 叫什么？ 她叫这个，她叫美人鱼。 不好听的， 你老婆叫什么？ 叫美人鱼。 美人鱼， 对， 哎呀，我看你老婆不像美人鱼， 她像什么？ 赛活驴。 你老婆在唱凉话唠的赛活驴了， 就 她这个美人鱼长得好啊， 长得好， 这怎么样？咱算计的好啊， 我知道了，这叫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算计不到就受穷。我李百万也有算计不到的那个时候。 哦，你也有算计不到的时候？ 就是也有算计不到的时候。 哦，是吗？ 这个光靠鱼坑要想当上李百万 啊， 还是速度有点慢。 哎， 前两年我一看那个倒腾假烟假酒的，这个玩意来得快 哦， 还挣钱。我弄了一屋子假烟假酒，揣着屋子去了。坏了， 怎么了？ 赶上质量万里行了。 哦， 这一屋子货都窝在这里出不去了 啊， 这怎么办？ 那不要紧呢 啊， 你上你那养鱼坑啊， 养鱼坑 找那钓鱼的，跟他们嘚不嘚。他就卖出去了， 坏了， 他帮你推销啊， 嘚啵不了了。 怎么了？ 这些个白钓鱼的，今天少去八个，明天少去六个，后天少去仨，大后天少去俩，再过几天就好像接到通知一样了，一个都不去了，全都不上过这钓鱼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明白了，他们呢，大概是嫌风大。怕冻着， 嫌风大怕冻着。我有办法，你不来我请。 怎么请啊？ 我写请帖。 哦， 撒请帖请你们上我这白钓鱼了。 好， 我写的非常客气 啊。 这么写的？ 怎么写呢？ 为了庆祝天下第一坑开坑二周年纪念， 这什么活动啊？ 约定8月15请大家来到我鱼坑举行金球钓鱼大奖赛，欢迎光临指导。 行， 我这个请帖撒出去 啊， 撒了800多份请帖。到那一天我一看真不错， 来了多少？ 来钓鱼的还真不少啊。来的是钓鱼的 多少？ 我仔细这么一看，半拉花生啊。 这怎么讲？ 一个人 儿，这里还有俏鱼话儿，就一个人 儿。哎，这个人倒是挺胖 啊， 挺粗的。 哦，大胖子， 是个大胖子。 大胖子， 我认得这个大胖子。 哦， 这个大胖子，别看他退了休了，他管的事还不少。 哦， 别看就这一个人，咱给他鞠躬。我老婆马上给他倒茶，给他点烟，公关小姐嘛， 是。 大胖子开始钓鱼， 坏了，怎么了？ 这两天我脑子太乱，我忘了喂鱼食了。 哦， 一个礼拜没喂鱼食，那个鱼饿都上不来了，抓不住钩子， 不吃食了。 这个大胖子钓鱼上午，连个蛤蟆都没钓上来，气得大胖子直冒汗，这叫什么玩意？他钓不上来鱼，我那一屋子货怎么办？ 就是， 我赶紧找小孩的舅舅 啊， 我说侯六清啊，把咱那个火车里老板叫着，赶紧到鱼市上买鱼去。买了4条大鲤鱼，都是10斤多一个的，特别活 啊， 不不愣愣。我抱着个大鲤鱼撵不出溜的，等我就钻到坑里去。 哦，你会游泳？ 我不但会游泳，我水量还特别大。 好， 我一个猛子我就砸到大胖子脚底下去 啊！ 我抓过一条最大的鱼，砰！我给大胖子挂上钩了。大胖子不知道，我啪往上一拽 啊， 就听扑通哗啦，哎呦，我的妈呀，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劲头太大了，我把大胖子拽坑里去了。 踹坑里去了！哎呦我的妈！ 大胖子不会游泳啊，直喊救命啊！救命啊！我当时来了个力托千斤的，我说大胖子你上来吧！ 啊， 我说你这只有什么感觉呀？ 大胖子说什么了？ 有什么感觉呀？ 啊， 你把我拉下水了！ 你说实话。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4干4鲜4蜜饯4冷荤3个甜碗4点心。 每天早上6点半到7点半，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笑林，北京文艺广播的快乐早餐。 好，下面请您欣赏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选队长》。 哎呀，志存呐！ 哎呀，文茂同志， 咱们可有些人没见了。 可不嘛， 太想你了。 我也想你呀。 哎，你吃饭了吗？ 我呀， 啊， 今天晚上 啊， 还没吃呢。 没吃饭 啊。 哎呦，这么晚怎么还不吃饭呢？ 我是习惯演出完了回家再吃。 你不是没吃饭的吗？ 怎么办？ 怎么办？明天中午我请客。 那今儿我还得饿一宿。 嗯 啊， 不是，你留着点肚子，明天狠狠吃一顿。 我干嘛那么没出息 啊？ 真打算请客吗？ 当然打算请客。 这么办？ 嗯， 今天晚上你先请我来碗馄饨垫垫，怎么样？ 吃馄饨 行吗？ 行啊， 还够大方的。 哎， 干嘛呢你这？ 我这掏钱呢。 怎么钱全挂肋条上是怎么着？ 不不不、 啊，什么意思？ 馄饨有二分一碗的吗？ 这位穷这模样，就剩二分钱了， 没钱了。 不，留这二分钱，回家的时候把那自行车取出来。啊， 这么办？明天我发薪。 明天发薪呢？ 我请你狗不理。 哦，狗不理吃饭， 参观。这么办？ 啊， 一拐弯，我请你康乐喝汽水。 这倒不错。我饿了一宿，再灌一肚子凉水，这多好啊！ 不不 啊， 人那儿有西式糕点、蛋糕，各种小吃都有 啊。 咱们呢，主要是在那儿好好聊一聊，碰碰心气儿。 我打上来，你跟我那么近乎，有什么事儿要碰碰心气儿啊？ 你还不知道呢 啊！ 这不是咱们队里头要选队长了吗？ 嗨，那队长那不是年年选吗？ 啊，是啊，你年年马马虎虎，嘿，总不认真。还不知道选谁呢，先把俩手举起来了 啊！选队长可不一举手就完了呗？ 你年年总是不认真呢，这可不行啊！这是咱们的民主权利啊！ 啊， 选出来那队长一年到头都得听人家的， 就是啊， 就选的时候咱有权利，咱还不充分使用使用 啊？ 这回选谁一定要想好了。 我呀，早就想好了。 嗯， 我看咱原来那队长就不错，就让他连任吧。 这人多懒啊，这回连手全懒得举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原来队长不错，叫他连任吧。 就是啊， 什么事儿就连任。嗯，你有大脑吗？你 这人， 这个人我还请你喝汽水 啊， 连汽油都没有。 这你有我也不喝，您节约点能源吧。 诸位，这个不怨我跟他着急啊，你这我还得跟大伙儿解释一下 啊， 不然的话您背后会议论我。你看苏文茂这么大人，总数落人家马志存， 你本来嘛， 你这不是欺负小孩子吗？ 哎，说这话没有啊？ 嗯， 打上来你就跟我开玩笑， 怎么了？ 我可不小了 啊。你是不小啊？ 啊， 你思想幼稚啊，什么事儿就让他连任呢、啊？ 就是连任。 刚才他说连任那人，他这么一提，我这气儿不打一处来。 干嘛那么大气呀、 啊？你看现在气得我现在心脏就直跳动紧张。你摸我这心脏。 你先打住，您那心脏在哪儿呢？ 这不在这儿呢吗？ 你这不都胡来？ 啊、 不，您心脏怎么跑这儿？这是心脏啊。 这儿 啊， 我这人心重，他老往下坠，知道吗？ 你说这路病咱都没见过，见过胃下垂，还没见过心下垂的。 刚才他说让他连任那队长，您知是谁吗？ 啊， 就是刚才说相声那个王培元 啊，就是王队长啊， 他就是我们的命运主宰者。 对， 您看他那德行。 哎，你这人怎么这脾气？你这叫什么话？ 怎么了？ 不，你宰谁数落谁就不对，你会叫人王培元听见 啊？他在这儿呢， 人家没在这儿啊。 当面我也敢这么说， 人家王培元没在这儿，你当谁的面啊？ 当你的面。 怎么骂给我听啊？ 待会儿你告诉他去。 对，我干嘛那么嘴快呀、 啊？我告诉你，我不怕啊。 是你怕过谁呀、啊？你那胆子都贼了你、啊。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选队长，刚刚开了个头。可以说选队长这个段子在同一时期苏文茂先生的众多作品当中是特点突出的，尤其是在表演的风格上、尺度上，哎，和平时大家所听到的文根大师苏先生的很多段子是张弛的这个啊幅度更大一些。好，上半时段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选队长，主持人尚远在这儿恭候着您。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天比较冷，风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9度到零下5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3，天气干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光照条件一般，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是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又放不下他。 对，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听众喜爱他，天天乐无涯，永远笑哈哈，是永远笑哈哈。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元。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选队长》，刚刚开了个头。这个作品的作者是相声作家王明禄先生。那么王先生呢，本身就是一位知名的相声艺术家，就是相声演员，从艺也很早，也很有艺术造诣。现在也能听到他盛年时代的一些录音，后来呢，就主要是以写作为主了。那么大家非常熟悉的很多高英培、范振钰、高范组合的作品都出自王明禄先生的手中，所以当时也很多人说呀，高范啊和作者王明禄形成了黄金三角。其实呢，很多老先生啊、艺术家都表演过王先生的作品，也都非常的成功。您比如说，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高范组合之外，张宝庭先生、白全福先生、李伯祥先生、杜国之先生啊，还有我们今天听到的这段《选队长》，这都是王明禄老师的佳作啊。那么这段呢是由苏文茂和马志存合作表演的，请您继续往下听。这段呢也展示了苏先生的艺术风格当中啊比较独特的一面。 刚才他说让他连任那队长，您知是谁吗？ 啊， 就是刚才说相声那个王培元 啊，就是王队长啊， 他就是我们的命运主宰者。 对， 您看他那德行。哎， 你这人怎么这脾气？你这叫什么话？ 怎么了？ 不，你宰谁数落谁就不对，你会叫人王培元听见 啊？他在这儿呢， 人家没在这儿啊。 当面我也敢这么说， 人家王培元没在这儿，你当谁的面啊？ 当你的面。 怎么骂给我听啊？ 待会儿你告诉他去。 对，我干嘛那么嘴快呀、 啊？我告诉你，我不怕啊。 是你怕过谁呀、啊？你那胆子都贼了你呀、啊。 你干嘛那么护着他 啊？ 甭问。 怎么着？ 你们俩一定有联手的事儿。 我跟王培元有什么联手的事儿啊？ 你们一块儿走过司， 多着呢。 要不然你就经常跟他一块儿抄肥去。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啊、 我跟他抄肥干什么？没那么回事儿。 那你为什么这么向着他？ 我也不是向着他。 嗯， 我说这是公理。王培元这些年早来晚走，人家干得不错。 哦，早来晚走就不错呀、 啊。就是啊， 明儿你搬这儿住来，不来不走，比他还好。 不，那我们家怎么办呢？ 你们家 啊， 你们家钱送委托行去。 他把我们家全给拖出去了。 你叫他选这路人啊？ 你这样啊？ 啊， 你要是对这个王培元有意见，你可以给他提。 我提了，他就知道了。 有意见就应该当面提吗？ 我不提， 不啊， 就是不选他，嘿，让他糊里糊涂下台，一边生闷气儿去，这就是我的民主权利。 你喝， 哎，我可告诉你啊， 啊， 我不选他，你也不许选他。 啊，不，您等会儿， 嗯， 那我的民主权利哪儿去了？啊， 我还请你喝凉水呢。 哎，怎么又改凉水了？ 不是那个冰镇汽水凉着呢。 啊， 这到那儿你随便喝啊，你有两箱够不够？啊， 干嘛？你灌大肚灌蝈蝈是怎么着？我这么两箱两箱的喝啊！ 喝完汽水，我请你鸭子楼吃烤鸭子。 我先来度凉的，后来再来点油腻，一掺和我受得了受不了啊？ 没事啊， 啊， 没事没事， 还没事。 你看你长得这么肥实，顶得住。 什么叫我那么肥实啊？ 确实啊，咱们这个队长再也不能让这王培元当了。 怎么呢？ 咱们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王培元拉下马。 你说你跟个王培元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吗？ 咱俩人可合作那么些年了 啊， 在这个问题上，咱们一定要拧成一股绳。 这事儿你说选他不选他倒没关系，不过你得说明白了， 嗯， 为什么不选他，以后我也好说话呀。 甭为什么 啊， 一任美国总统才四年，他全当了五年队长了，该不该下台？ 不，您先等会儿吧。 嗯， 我们这个曲艺队长跟这美国总统可不是一个行式。 嗯， 人家王培元是演员兼职，业余为大家服务。 现在提倡干部专业化，他业余的根本不行。 不，你说那是专职干部，人家王培元是演员，本身就有业务知识。 嗨，不管怎么说呀， 啊， 这个王培元冲他那模样也不能选他。 这王培元模样又怎么了？ 你看这王培元长得 啊， 长得一副阶级斗争脸儿，两只左视眼儿。 好，感情这王培元还斜眼儿。 嘿，我告诉你，他是日本军官。 怎么讲？ 大左。 这叫什么俏皮话？不，您先说王培元哪点左，你说具体一点。 哪点左呀？ 啊， 嘿，我提个小事儿吧。 你说说。 有一次我来晚了， 嗯， 他非说我迟到了。 这事儿我听不明白啊。 怎么了？ 您这来晚了跟迟到了有什么区别呀？ 来晚了，他就是晚来一会儿呗。 啊， 你谁家也背不住有点事儿啊。 那么迟到呢？ 迟到他真往本上记呀。 啊， 到时候扣公司扣奖金，你说那合适吗？ 合适，这是制度。 制度 啊， 啊， 制度是人定的，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要让制度拿死，那能撑得起高级动物吗？ 什么理论这是？ 你稍微发挥一下主观能动性，动动脑筋，不就全有了吗？ 那怎么个动法呀？ 你看我们小孩舅舅那单位 啊， 人那单位多好，那人上班不上班没关系，个个全勤。嘿，我告诉你，人家单位的人领导疼人呢。 你说这路领导还真不好找， 都在搞具体工作这人了。 是啊， 就那签到员手底这么一灵活，那不就全有了吗？ 啊， 来晚了没关系，下次注意。 哎，你看你这个道理对 啊， 任何事情倒是以教育为主。 嘿，谁也背不住迟到 啊。 再者说了，迟到个四五次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哎，要说一年来晚个四五次也背不住 啊，一个礼拜也是难免的。 你天天迟到啊？ 我不天天迟到他还没结没完呢。 啊， 我要天天迟到他还不把我开除国籍？ 对，那也不至于。 公司是国家给的 啊， 扣我的能归你吗？啊，现在中央还讲安定团结呢。 啊，对呀， 你这样让我心里别扭，这就是不安定的因素。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嗯，对了，嘿，我告诉你，再也不能让他当队长。 不，你跟王培元犯不着下那么大的狠嘴。 我怎么了？ 我要不选他，咱选谁呢？ 你说得选咱们那个对咱们都有好处的， 能热心为群众服务的。 哎， 那这样吧， 嗯， 刚下场那常宝霆他就不错。怎么样？ 常宝霆 啊？ 啊，不行不行不行。 怎么着？ 现在提倡干部年轻化 啊， 他全老的那模样了。那 我说你常宝霆可不算老 啊， 今年才44岁。 44正在坎儿上。 44怎么正在坎儿上？ 哎，你没听人说过吗？ 啊， 33、44羊不叫自己去吗？ 这哪儿的事？不，您这话都听谁说的呀？ 我告诉你，人过中年日过午 啊， 他全半截入土了，净剩个脑袋在地面上逛去了 啊。那么会儿常宝霆让他给活埋了。 我告诉你，岁月不饶人呐。 啊， 常宝霆心脏不好。 没那事儿啊？ 啊， 这常宝霆可没有心脏病， 他心得的 心啊， 这个人心窄。 常宝霆啊， 啊，又爱面子 哦， 在选举的时候念一张选票，他那心头一收缩，名字底画个道，他那血管一扩张，就这么一张一缩，一张一缩，选举没完，啪，壮烈牺牲。你说你缺德不缺德呀？ 是我缺德，是你缺德呀？那么会儿功夫，他把常宝霆也给说死了。 你常宝霆， 不，常宝霆啊，人家不是这路人，啊，人家本身心胸宽广，业务也好，再说还是先进工作者，他可以说是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人都占全了。 说完了 啊， 哎， 怎么着？ 人要倒了霉啊，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这话怎么讲啊？ 甭问，昨天常宝霆请你喝酒了，对不对？ 这不都胡来事，常宝霆根本不会喝酒。 你会啊， 啊， 到那扯开腮帮子一吃一喝，你到时候不替人说好话行吗？ 嗯， 说实话，你们哪儿吃的啊？还是启士林，还是和平餐厅？ 我呀跟你一句瞎话没有，我先问问你吧，这常宝霆是不是先进工作者啊？ 他 啊， 我没选他。 哎，不，你没选他，那大伙选举的时候你没说不同意呀？ 啊我心里不乐意。 心里不乐意干嘛不说出来啊？ 我不说 啊， 这叫大丈夫喜怒不形于色。 这个还大丈夫，我看你这是嫉妒。 废话 啊， 我又不想当先进，我有什么可嫉妒的啊？我跟常宝霆有外号，你知道吗？ 常宝霆有什么外号？ 他外号叫刺猬。 这外号也是你给起的， 逮谁扎谁啊！ 啊， 上次我在台上说错了一句台词儿，没完没了的给我提意见。 哪句台词错了？ 其实也不算错 啊， 就是把字念颠倒了。 哪句？ 您知道南美洲 啊 有个地方叫乌拉圭 啊？对呀， 我给念成拉乌龟了。 拉乌龟，不，这谁听得懂啊？ 啊，他懂啊！ 啊， 这头给我提意见 啊！ 呵，又说我什么排练不认真，什么对演出不负责，成天打扑克，什么带酒上台，你提这些干嘛？ 你呀，你还真有这个毛病， 啊， 要不怎么这拉乌龟都出来呢？人常宝霆提的意见是对的，人说明对演出负责任。 哦，你认为他这是负责任的？ 就是啊， 他这是借贬低别人的方法来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 胡说八道， 要 不人意见正确呀， 啊，不管他怎么正确，反正这队长绝对不能让他当。 不，你提出点理由来，为什么呀？ 啊，为什么呀？ 啊， 他当个先进就把人管得这样，他只要再当上队长，我们还活得了吗？ 我看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没什么生命危险 啊， 新官上任三把火 啊， 就是烧不死也把你烤焦了。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您算他又是先进又是队长 啊， 啊，嘿，他能让你轻松得了？对了，到时候上山下乡下场下矿 啊， 来吧，嘿，就你这体格 怎么着？ 他能让你背着行李跟火车赛跑去？ 我谁像你那么缺德呀？ 啊， 我赛跑干嘛？我坐上火车多好啊！ 啊，他为了节约就是不坐 啊， 就是不坐。嘿，他那积极劲儿上来 啊， 他能夜里三点把你叫起来 干嘛？ 拉着你慰问去。 我都半夜三点了，上哪儿慰问去？ 啊，慰问医院急诊室。 急诊室慰问谁呀？ 慰问那值班大夫。 那要来了病号呢？ 哎，他敢拉着病号一块听相声，听完再看病。待会儿赶上这位得的急性阑尾炎，这要误了诊，你跟着打人命官司去啊？ 什么话一到他嘴就夸张？人常宝霆还能办这种事儿 啊？那不新鲜啊！ 啊， 火化场他都敢去， 干嘛呀？ 开追悼会之前，先给人说段相声。 这不胡来？这常宝霆别有神经病吧？ 那你知道他有神经病，你怎么还选他呀？啊， 我多真知道啊！ 嘿，我看你要跟着他呀， 啊， 你是老母鸡遇见黄鼠狼了。 这话怎么讲？ 嘿，咬不死也把你拉了死。 我说您这个俏皮话说点吉祥的好不好啊？ 话虽然不好听啊， 啊， 我这话全是真理。 这还真理呢？ 你要跟着他呀， 啊， 有苦有累你就受去吧。 这是人头， 先进人家当了， 嗯， 嘿，有成绩人家汇报去了， 哎， 官人家做了，表扬人家受了， 嗯， 你呀，啊，嘿，你是老太太上鸡窝呀，啊！ 打住，行，这句话就到这儿， 嗯， 哎，我明白这意思了。这样， 嗯， 这回选你当队长，你看好不好？啊， 这可没有， 怎么着？ 这我得罚你。 罚我？ 明儿你请我启士林 干嘛？先吃我一顿。 废话，你拿我当官迷了？ 你就是那种人啊！ 我才不干那个呢！ 啊， 嘿，兵头将尾， 大事得请示，小事得汇报，上边不愿意得罪人的事儿都让我去，下边拿我当密探，上边压下边挤，本来我长得就瘪，这时间长了我非成柿饼子不可，不干那个。 你说他这种人心气儿，他还真不好琢磨。我这好不好 啊？ 选我当队长怎么样？ 哎，你还不错， 你这就行了， 老实巴交的，不多说不少道的 啊。 你多大了吧？ 51岁 啊。51了 啊。 那常宝亭44全半截入土了，你这51甭问，那土全灌到耳朵眼里去了。 我也让他给活埋了。 你说别人躲还躲不开呢，你还往里头钻这个事儿。 选队长倒是应该选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一点的。哎，你看这样好不好？ 嗯， 咱们这场晚会第一场说相声那个戴志成那小年轻的怎么样？ 那个 啊， 得行。 怎么着？ 毛嫩 毛。这话到他嘴都别扭。什么叫毛嫩呢？ 啊，就是雏。 雏？听不懂。 这还不懂 啊？ 就是刚孵出来那小鸡儿，南方叫鸡娃子，北方叫雏鸡儿。他那个羽毛呢，跟绒一样不硬了，就形容这人年轻没有经验。 不，人家戴志成可不是刚孵出来的啊， 啊， 人今年都21岁了。 21呀、 啊， 要按我使用人的标准，他也就刚戴上红领巾、 哦， 肩膀不硬，担不起重担子。 那没关系，咱们上年纪的可以拖着点嘛。 那不行啊，拖着拖着一撒手，非摔碎了不可。 你不许不撒手吗？ 啊，对他这路人，我能不撒手吗？我得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您等会儿， 嘿， 人家小戴那么年轻，又怎么得罪你了？ 怎么得罪我了？ 啊， 嘿，他成天去围着那个领导屁股后边转悠。您擦过那个冷香精 啊？ 你也闻过风油精？您见过马屁精吗？嘿，就那戴志成就是马屁精。 不，你说你这种人说话不干。哎，你呀是太损了你呀！我告诉你 啊，怎么了？那不上次他说我 怎么着？ 说我把后台那洗脸肥皂给拿家去了。你说 你 说这不是侮辱我的人格吗？这不是？ 你别着那么大急、 啊， 咱把事儿弄清楚喽。 啊， 那么后台那洗脸那肥皂你拿了没拿？ 我 啊， 我能承认吗？ 对，什么叫能承认？这种人说话，你拿不拿跟承认不承认这是两码事儿。拿了没有啊？ 啊，他这是误会。 哎，怎么叫误会啊？ 那天呢散场晚了一点 啊， 我这儿要卸妆洗脸，外边汽车等着走，我能让大家等我一个人吗？我一想回家卸妆洗脸吧， 啊， 我就把后台那个香皂呢我就拿走了， 可明儿再给带回来。 嗨，谁还注意那个 去、啊， 你管一块一是呗，那这、 哦、 对对，我看可是我不在乎这事儿，这小戴不依不饶 啊。 小戴他不单说我怎么着拿香皂，还说我偷毛巾。你说这不是？ 哎，怎么这里又出来毛巾的事儿了？ 我不得拿那个毛巾裹着那香皂拿走吗？ 你看嘛，这事儿说出来了吧？ 啊， 甭管怎么说，你这偷毛巾偷香皂就是不对的事儿。 你说话要注意点啊。 干嘛？ 你这种带刺激性的语汇我接受不了。 还接受不了了？ 废话，什么叫偷啊？ 啊， 有个几次忘了谁也保不住。 这回可把实话说出来了。那么咱不选戴志成选谁呢？ 哎，只要是你选好喽 啊， 嘿，对了心气儿。 怎么着？ 嘿，我就请你鸭子楼。 不吃不吃倒不在乎、 别选他。 那选常宝峰怎么样？ 常宝峰不、啊、不行不行。 怎么着？ 常宝峰可不行，那人没是，我告诉你 啊， 那人没知识。 常宝峰没知识？ 没知识。 哪方面知识没有啊？ 他连扑克牌全不会打，搞的勾嘎的 K 分不出来。我告诉你最可笑的 啊， 他管我玩那个麻将牌啊， 怎么着？ 叫积木。 好模样嘞。 你说一点知识没有，你能当队长？ 不，你拿这玩意儿当知识啊？ 啊，干部要知识化嘛，对不对？ 就这知识啊？ 那怎么着？ 这知识他是没你丰富。 嗯， 那不选他选谁呢？ 啊，你说选谁？ 这样吧， 啊， 选唱实调的王玉宝，这回行吗？ 王玉宝 怎么样？ 就那女的吗？ 啊，对呀、 啊。啊，那他不行不行。 为什么呀？ 好，那是清教徒 啊， 烟酒不动。他见着抽烟他就讨厌， 你这还当队长，你最好给他送到巴黎圣母院当修女去。甭干这个， 不能，人得要他呀。 他不行， 不给他伴奏那个 啊， 陈豪明那胖乎乎的行吗？ 那更不行了。 怎么着？ 那人太死硬。 死硬？ 你上次说好了，到那个罐头厂去慰问去，说每个演员给十桶罐头 啊， 大伙儿全同意，他不同意。你看结果没去了，他可在家成天吃那个小虾米熬白菜，你说这受了吗？你要打算减肥，你就选他。 啊，我是没辙了， 哎， 我一个人也说不出来了，干脆你说，咱选谁吧？ 你听我的吗？ 只要你不往沟里带我，我就听你的。 咱就一言为定。 那么选谁？ 选王老好。 谁？ 王老好。 王老好？ 嗯。 不，咱队里没那么人呢。 怎么没有啊？ 啊， 你上下班、 啊、 出来进去的，你不是总叫人家王大爷王大爷的吗？ 哦，你说咱团里那看门的王大爷 啊？对，就是他老人家。 对，还他老人家了。 那个人够帅才呀、啊！ 不，他比拿破仑能耐大都不行 啊！ 他不跟咱队里一块活动，没法指挥呀、 啊。那可以遥控啊？ 遥控。 那卫星都能指挥，何况一小小曲艺队了？ 这没那么简单的。 那可以把他调进来吗？ 调不进来了。 怎么？ 王大已经退休了。 啊，退休不褪色，人老心更红。 不，他在咱那儿补差 啊，补上就不差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他今年都快七十了。 哎，大器晚成啊！ 啊， 那个姜子牙72岁，那不是还斩将封神的吗？还登台拜帅呢。对不对？ 不，您这话不对啊！ 啊， 刚才你说我51岁，那土都灌耳朵眼里了 啊！ 他那70的还不得没脑瓜顶啊？ 那他人跟人不一样 啊！ 人比人气死人， 怎么的？ 你埋在那儿不会动会了 啊？ 王大爷，你埋在那儿，他由地球那边又钻出来了。 不，你怎么矫情他也不行。 嗯， 这个王大爷他根本不懂艺术。 啊，谁说不懂啊？ 啊， 上次我说那拉乌龟 啊， 把他乐坏了。 王大还乐， 直给我鼓掌。 是啊， 下来表扬我。 哦， 你这他要当领导 啊， 以后我再说成龟拉乌去没事 儿。那咱这艺术质量还保证不保证啊？ 哎，人家生活抓得好就行啊。 这王大爷， 罐头厂、食品厂人都有人 啊， 到时候带着咱们一慰问，到哪儿足吃足喝。嘿，你要跟着他，用不了半个月，你还得增加200公斤。 对，嚯，那我还走得动道，那不就更笨了吗？ 啊，笨不了 啊！ 人家文体活动跟得上， 王大还有文体活动， 打扑克一宿一宿的拍， 不，那拍饿了哪儿吃去？ 拍饿管饭， 不， 顿顿还管酒喝， 请个醉鬼当领导、啊。 哎，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嘛， 啊， 办点什么事儿都方便。 你跟他办什么事儿也方便不了，这王大耳朵聋。你跟他说什么话都得大声喊。 哎，这耳朵聋可是个大优点 呢。怎么还是优点呢？ 专治那打小报告的人。 怎么的？ 你小声说话他听不见，大声一说大伙儿都听见了。 他不光耳朵聋，眼睛还花呢。 花到什么程度啊？ 你打他跟前过他都看不见。 那就更好了。 怎么呢？ 你把队里写字台搬家去他也不知道啊。 这还好啊。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选队长，作者王明禄。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 去筷子就插年糕，插了块年糕，他刚 摇摇，哎呦可不好了，老婆婆串门就回来了，儿媳妇一见害了臊，哎呦这怎么办呢，哎，慌忙把棉袄大襟忘起了，把年糕藏在了肚皮上，呵呵把肚皮烫了一个大了包，疼得他借着个窗户就扔出去，怎么那么巧，老公公挑水就回来了，啪，这块热年糕正拽在老头的嘴巴子上，把那老头的胡子全给烫掉了，老头一见就心好恼，骂一声老天爷要你听着，下雨下雪我全不怕，你不该从天上降年糕，把我胡子全给烫掉了。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闪电贷七周年狂欢开场，提款优惠提前抢，优惠年利率4.05%起，多重好礼等你赢，最高赢取万元笔记本电脑，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详询招商银行各营业厅。 蜡烁听雪落，瑞虎成吉祥，即日起错位百货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新春特惠不停歇，百货类部分商品7%到8%起，单店购物再满200减40%，更多迎春精彩福利，期待您到店莅临。 以上为广。